萨瓦，还好吗？这里是巴黎傻娃。法国国庆节呢，已经过去了两天时间，本来不太想写的，并不是没得写，反正呢，总归是有些顾虑吧。等了两天时间，好像一些场景依然还在脑中徘徊，那就写写吧。这是傻娃第一次经历法国的国庆节，其实回想起来呀，两年前我曾经与他擦肩。2018年7月初，从奥赛博物馆出来，只看到所有人都在抬头看天，耳边飞机的轰鸣声呢也越来越近，一抬眼，战斗机群呼啸而过，那速度，我都没来得及掏出手机留影，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知道离正日子不远，应该是赶上了国庆前的彩排。还记得，当时奥赛博物馆前只过一个马路，就有木头台阶直通向塞纳河边。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拿着啤酒坐在那台阶上聊天，好不热闹。而今天，这些都只活在了傻娃的记忆里。今年7月14号的纪念活动由凯旋门改到了协和广场，这两个地方啊，距离呢其实没多远。怎么说呢？就是把着相接两头吧。凯旋门正对着协和广场中心的方尖碑，这一切啊，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聚集。因为疫情的关系，户外集会的人数上限是5000人。正因为这个特殊的时点，今年法国的国庆活动处处都体现着向为疫情而付出的人们致敬的良苦用心。走过检阅台的没有了三军部队，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在一线奋战的普通医护，是逝者家属，是参与防疫的军人，维护秩序的警察和宪兵，是在疫情中向法方提供帮助的德国、瑞士等近邻代表。甚至空中梯队也专门安排了曾经负责接送患者和转运医疗物资的运输机接受检阅。此外，全法各地包括医护人员在内为此次疫情劳碌操心的人们则成为了受邀观礼的主力。纪念活动的最后，由医护代表、军人代表、逝者家属等组成的方阵簇拥着法国国旗走到主席台前。此时马赛曲响起，刚刚还晴朗的天空突然飘起了小雨，仿佛读懂了那一刻人们的心情。镜头扫过，有人被风吹乱了额前的头发，有人忍不住开始抽泣，总统马克龙则闭上了眼睛。在法国电视二台的转播里，主持人和嘉宾则是长时间的留白。这一幕走心、动容、独特而忧伤。尽管开始下雨，但仪式结束后呢，人们并不急着散去。总统马克龙和夫人戴上口罩，与游行队伍中的医护代表、与广场观礼台上的嘉宾长时间的寒暄招呼。直播镜头记录下了这一切，但双视窗里已经开始了对刚刚参与游行队伍的采访。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年轻的军校学员，他说他爸爸早上6点就爬起来守在电视机跟前。这里是法国呀，所以哪怕是国庆节，画风啊也不可能一直这么四平八稳，真的。这一点法国人好像从未让人失望过。先说上午，仪式前一众政府高官抵达现场，有部长级代表下车忘了戴口罩，等他反应过来，车已开走，眼看追车来不及，情急之下他只好用手捂住了脸，而这一幕立马占据了不少媒体的国庆版面。紧接着，国家庆典活动举行的档口，反对总统马克龙的标语竟然飘进了会场。要知道现场正浓墨重彩向医护致敬呢，可标语上也分明写着医院就要窒息。那这事儿还有后续。第二天，因为在禁空区释放飞行物，一男一女两位医生被警方传唤了，不过呢，他们的行为却得到了医院同事们的支持。仪式结束之后，据说马克龙在杜勒利公园被黄背心拦下了，依云喷雾雨的滋润下，不知道现场火药味会不会少了几分呢？时间再来到下午，今年马克龙破天荒第一次在国庆节当天接受媒体采访。其实啊，这原本是法国国庆的保留节目，但小马哥上台后跟他的前前任萨科齐一样，没有继续罢了。然而今年他却选择直面镜头，两位记者也没客气，直播中你知道有法国人讨厌你吗？这样的问题就让傻娃印象极其深刻。小马哥的回答呢？那意思说习惯就好。哎呀，难怪有媒体评价，回顾整个采访，小马哥好像啥都说了， 但他好像又啥也没说。对了，当天关于疫情，马克龙说建议大家在室内公共场所戴口罩。而今天，先是新总理说，下周开始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必须戴口罩。话音未落，卫生部长又出来讲，别等到下周了，现在立刻马上该戴就戴吧。看来这与一些地方疫情的抬头不无关系。疫情笼罩下的法国国庆，没有喧天的锣鼓，没有宏大的叙事，没有热情的讴歌和赞颂。夜晚，埃菲尔铁塔前奏起了久违的交响，而随后的烟花秀原本也差点取消。近水楼台，傻娃第一次现场观看了数字烟花。因为封路，最佳的观赏点由战神广场转移到了军事学院的后身，熟悉的铁塔一下子变得遥远，凉风拂面，漫天的礼花也没有第二天媒体形容的那般浪漫。还记得我身前是一家三口，爸爸让闺女骑坐在肩头，手机不断记录着现场的实况，临了还不忘以铁塔为背景，留下一张模糊路灯下的全家福。